些不同时，

场景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 眼睛追逐你的路， 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恼。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。自己爱情没有烦恼，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游荡不脑壳，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。